眼的光芒。下载听听 FM，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。听听 FM，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的本意先踩踩道，就得下策呀，接牢反狱。明知其不行，还得这么办。等到了日本宪兵队，张作霖围这转圈一看，彻底凉快了，打消了方才的想法。这日本宪兵队占地能有好几亩地，面对大街，街对面就是黑狗子的警察局。就说这日本宪兵队周围的围墙高可过丈，都是日本的800号水泥墙，拿炮都轰不动。四角有炮楼，炮楼高足入天，上头插着日本的太阳旗。再看门前大铁门，能有十几个日本鬼子端着大枪，上着刺刀，虎视眈眈瞅着来往的行人。这是门里就进不去，再往大墙上一看，转圈拉的全是电网。日本人会手摇发电，日夜不停有人摇着，那上面都通着电。张作霖一看呢，最少在这院里头的也得有200-300日本人，人家的武器装备那还有个结呀。围着大墙一转，你看在外头巡逻的日本宪兵还不少，都白胳膊箍写着红字宪兵，那玩意儿瞅着都吓人呐。张作霖转完之后，领弟兄们撤了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蹲在墙根长吁短叹。郑翠萍明白，队长，死了心吧。我看这10位就算交代了，倒霉倒在张思飞身上了， 咱们也尽了力了，没办法，就他们死在九泉之下也能谅解咱们了。我倒不是怕死，这玩意儿还有个救吗？就把咱们全搭上，连进都进不去。哎，我明白，走吧，溜达溜达。张作霖也没表态，究竟是干是不干，没有明确的答复。领着人溜达到三经路，张作霖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这块高楼怎么这么多呀？每一座楼上插的国旗都不一样。他问身边的郑翠萍：“我大哥，那大高楼那是干什么的啊？你没看插的米字旗吗？这是英国国旗呀、啊，这是英国的汇丰银行。那面呢？那面是美国的花旗银行。咱身后这个大楼呢？这大楼是德国的里和银行。你往道边那边看，是日本的横滨银行。再往前走不远，那座大楼是法国的交通银行。嚯，怎么都是银行啊？世界各国的大银行全集中到三经路这儿，这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。这一说，这钱有的是了，那还用说了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张作霖打听完了，顺着大马路一拐弯，正好在德国的里和银行门前过，门前都有警卫。一看法国人的警卫身高体胖，戴着白色的钢盔，电镀的杆，身上穿着深蓝色的服装，武装带，大马靴，那真威风。他眼睛要不眨嘛，就像假人似的。这人没什么可看的，张作霖往武装带的屁股蛋子薅他一看，把他吸引住了。一瞅这德国的门卫挎的这枪与众不同，那苗怎么那么长啊，哇亮啊，梭子看得清清的，长梭子。就这什么枪啊，真没见过。问郑翠萍，郑翠萍也晃头，没见过。张作霖说甭问，这一定是新式的手枪，咱们身上带的家伙都白给呀、啊。咱们每个人要有两颗这样的枪，嗯，要劫牢反狱还有把握呀。这枪太好了，打听打听。跟谁打听去？路上走的人都不认识。张作霖转个圈，领着人回到大河旅馆，又把那个万事通董二给请来了。张作霖给了他20两银子。董二一看，哟哟，吴队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自家人不，你收着，买包茶叶喝。哎呀，我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队长。你想打听什么？老兄，今儿我们到三经路溜达溜达。哎呀，那高楼太高了，看着各国的银行，其中德国叫里和银行啊，对，里和银行大。怎么？你问什么？银行有事吗？不，我看着件新鲜的事儿。我瞅那门内挎着那枪太棒了，我打听打听，那枪叫什么名儿？啊，你说那些大胖子腰上挎着那枪，那枪套都叫名套，就是那枪呢，虽然在那挂着，看得清楚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嘿。那枪棒极了，那是德国新出产的一组枪啊，叫20响金鸡大肚插梭盒子，它跟机关枪一样，带快慢劲儿的。 要把会计人推上，用手一扣扳机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20发，这枪太棒，打得还远，劲儿还大，杀伤力特别强。哦，怎么在别地方没见过？那哪有啊？军德国造的，可以说世界上第一排的枪。您厂子出来的就给手下人装备上了。据我所知，李和银行一共有20颗这样大肚匣子枪，带快慢劲儿的。20名警卫，每人一把。是啊，张队长，你瞅眼馋，可不是这么的。我董老兄，咱们自家人无话不谈。我那10名弟兄在日本宪兵队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。我想冒冒险把他们救出来，但我手里的家伙事儿不顶用，我就对这种枪发生兴趣。用不了20颗呀，我们来了才13人，要有13颗这样的枪就差不多，就可以劫楼反狱。董二一听好像没拉裤子里头，我队长，队长，我可不是打你的高兴啊，你快死了这个念头吧。从哪儿来啊？你还回哪儿去？回去给他们准备后事吧，通知家属吧，就当没这几个人了，你根本就救不出来。再者一说了，你怎么大人说孩子话？那德国那枪你也弄不到手啊。据我所知，人家白天佩戴，晚上锁到保险柜里，那大保险柜自动报警啊，你还弄得开吗？那枪的边儿你都沾不着啊。你就即使把这20颗枪全整出来，你也打不了宪兵队。那么老兄，你说得怎么办好呢？明知不行也得行了，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抢他的李和银行。我不抢钱，我为枪，我憋去憋去。我这个妈呀，我对的，你可别办蠢事了。你要非救这10个人呢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请讲。这玩意儿，人家都说我嘴快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我还板不住。这回我不能说了。张作霖又拿出32两银子，揣他兜里。老兄，快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哎呀，这玩意儿受人之托呀，必办忠心之事。我这臭嘴呀，没把门的，不说嗓子眼刺呀。好吧，我说说。我说队长，你要想得这组枪，你上李和银行去抢去根本不行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李和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跟你一个姓，此人姓张，叫张祥可，住在奉天小河堰荷花大街荷花寺旁边1号的张公馆。因为那公馆那个漂亮啊，都是西欧式的建筑，这张祥葛在那儿住，李和银行的一切权力都在他手里操纵着。你不如到小河堰去一趟，拜访张祥葛，只要他一点头，慢说借20颗枪啊，你借什么不有什么吗？哎呦，张作霖眼睛一亮，心说这位真是万事通，没他不知道的事儿。你再跟我说一遍，在什么地方？ 张祥可住在小河堰荷花寺的旁边一号张公馆。你到那一打听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是中国人，当然中国人了。你听这名，中国人他怎么在德国银行当董事长？人家有钱呢。另外，张队长，我告诉你，此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，原来他是奉天的人。在几年前奉旨留学，因为人家成绩优良，留学生派到他头上了，到德国留学。我听说在德国波恩大学财经系毕业，获博士学位，咱也不明白什么叫博士。在他同班有个女同学，叫艾泽尔。你知这女的是谁吗？据说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外甥女儿。哎呀，就跟这张祥可恋爱，俩人结了婚了。现在张祥可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女婿，腰杆有多硬，这才派到奉天当了理和银行的董事长。要钱有钱，要事有事，你要求他去，慢说借枪借什么都好办。张作霖这么一琢磨，这也是个办法，那比上理和银行冒险抢枪那可强的太多了。因此起身致谢，老兄，多谢你给我帮了大忙啊。哎呦，张队长，这可谈不到，反正我认为着你这样比较稳妥。好了，事成之后我还要重谢。说着话又给了他30两银子。董二说什么也不要，张作霖非给不可。董二这才出来，手托着银子，很觉着得意，嘿嘿嘿，心说这张队长挥金似土，够朋友，够交。才2天的时间，我就发了笔小财。可董二脑袋一凉快，仔细一扒的滋味，哟，不好啊。我给张作霖出的什么主意？叫他找张祥可去借枪。借枪干什么？回来要劫牢反狱，大闹日本宪兵队。我的天，将来事情要败露了，就得把我株连到里边。日本人要查出来有我的关系，我的妈呀，还不把我扔到狼狗圈里喂了狼狗啊。越想越怕，这董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冰巴冰巴撤了自己一顿嘴巴。他妈这张臭嘴，我还总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，他怎么自己就管不住自己呢？哎呦，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。我呀赶紧安排后路，实在不行带着我媳妇儿抱着孩子，我上黑龙江逃难去得了。安下董二咱暂且不提，回过头来说张作霖。根据董二提供的线索，马上开了个碰头会，大家一致通过去找张祥可。认得吗？不认得。 软的是不行，就采取强硬手段，把房门锁上。他们先打听明白路线，来到小河沿荷花大街荷花寺，无心观赏街景，就找到一号宅张公馆，在外头转了几圈，发现这张公馆好气派，外边是围墙铁大门，另外里边带传达室的，前院后院占地能有好几亩地，院里边全是树木啊，正中央是一座欧式的小独楼。张作霖把出入道全踩好了，牢记在心，领着这些人分散开，到饭馆去吃饭，吃完了又到街上转悠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一直到晚上十点钟过了，小河沿一带路尽人稀，万家灯火，他们就可以下手了。因为呢，董二告诉他们了，张公馆有保镖啊，一共是四个，必须把这四个保镖先解决了。但是张作霖告诉我们，求人家来了，虽然采取强硬手段，但不能伤人，千万记住。众人点头答应，他们从后院翻过围墙，就这后院如果是夏天的话，游泳池网球场什么都有，现在是正月，还没到正月十五呢，滴水成冰，就是一些干巴巴的树木，脚下踩的是洋灰涌露，他们扇子面型的往前扑，蹑足潜踪，就来在门房的传达室，窗户帘拉着呢，里边气灯雪亮，传出来说笑的声音。他们十三个人各握短枪，闭住呼吸，顺着缝隙呀、往里边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真四个人，枪都在墙上挂着。有两个呢，穿着便装，那两个呢，盘腿在床上坐着。这四个人正在这赌博呢，桌上放着酒瓶子、洋烟，烟气刚刚的，一点防范都没有。张作霖冲着郑翠萍点了点头，郑翠萍是轻轻叩门，棒棒棒，开门，棒棒啊，谁？我呀，你谁？总经理找你们，哎，来了。他们一点都没怀疑，其中有一个拖着鞋下地把门开开了，刚一探头，丁喜春、刘小春还有几名保险队员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，吱吱吱吱吱吱吱就进了屋来，黑乎乎的枪口就顶在他们的胸膛。别动别动别动别动、我别插手，胆敢反抗死路一条，马上打你们个透心凉，撞去。这四位乖乖的把身子撞过去，被丁喜春找出绳子来，结结实实给捆上了。那仨嘴里全给堵上，